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第5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启动，本届冰雪季将持续到明年4月，市区两级赛事活动分别达到46项和120项，请听报道。 来自延庆第三小学的袁鑫和他的小伙伴在速滑接力赛开始之前跟记者分享了他喜欢的冰上运动。 滑运能锻炼身体，自己变得很苗条，然后很漂亮，就有一种高雅的气质。 滑冰练了几年了？ 2年多了。 你们练也都是2年多吗？ 我也2年多，我8岁。 滑冰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 协调性好了一些。原来我运动不是特别好，滑冰之后就感觉我50米啊什么跑步都是特别快了。 在他们之后出场的是老年速滑队，队员杨波开始接触冰上运动也是在这2年。 这项运动啊，它跟别的运动不一样，对你的神经啊帮助特别大。 今年多大年龄？ 我不大，我63。 最大的多大？ 72岁。 我们就希望将来有越多越好的场地， 对， 来锻炼。 在这些人中间，记者没有感受到年龄的界限，每个人都是那么朝气蓬勃，努力向上。这也正是市体育局副局长卢洪泽说的，他们横到边纵到底的全覆盖冰雪推广模式的成果。 覆盖企业、学校、街道、乡村，要覆盖老年、青年和学生，这个全覆盖的概念要慢慢的要打造起来。 针对市民提出的需要增加冰面的建议，卢洪泽说他们早有规划。 政府层面每个区都要求有一片冰场，这个任务已经下都在抓落实。今年呢，我们又跟水务局合作开发自然冰面的冰场，今年也要加大力度。我们要向外围发展，就是就近就便，越来越多，不是高大上，而是非常实用。你比较就附近一个湖面，通过把它坡冰管理起来，附近老百姓就可以活动了。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据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观测，本月16号开始，北京进入冬候鸟过境高峰期，20000多只候鸟在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等区域降落，又到了观鸟的最佳时节，预计11月底将达到高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即将到来的2019年春节，观众将有望走进故宫，感受宫廷里的过年气氛。记者了解到，故宫午门燕翅楼2800平方米的展示区域已经开始布置，准备为观众办一个过大年的大展。大望京中央公园近日开园，公园通过音乐喷泉、七彩雕塑、星空步道等设计，围绕星云的主题概念，打造了融合艺术、科技、共享生态于一体的休闲空间，为周边企业和居民提供免费休闲的去处。经历几轮降雪降温天气之后，吉林省多家滑雪场陆续开门迎客，新一年的冰雪旅游季拉开大幕。按照惯例，吉林省一大批冰雪旅游节庆活动也将在年末陆续上演，包括主打雾凇旅游的吉林国际雾凇冰雪旅游节，主打渔猎文化的松原查干湖冬捕节，主打竞赛的长春瓦萨国际越野滑雪节等等。本周四将迎来小雪节气，小雪节气是寒冷天气开始的标志，饮食上要避免寒凉的食物，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多喝热水和热粥。这个时节要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寒能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适量合理的运动。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风力不大，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不错，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气温偏低，空气干燥，做好防寒保暖的同时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预报如下，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二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这个天儿是越来越冷了，穿的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 嗯，而且 不过室内外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对对对对对对， 包括大家如果要看手机的话，都能够看到，可能早晚的温差会更大。 嗯， 所以在此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多喝水，因为尤其是在这种天气，家里有暖气，外头的温度又相对比较低，真的是很容易感冒。 嗯，您发现就是。即便聊一个天气，咱们很多时候一聊就聊到家里边这些事儿。 那当然是了，当然是。包括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聊了很多，包括家里头的布局，包括家里的配色，包括如何让自己的居室过得更舒适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跟天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没错。虽然说这个冬天可能是一个不太适合装修的这么一个季节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大家提过来的问题啊，好像丝毫没有随着这个温度的降低而减少。 其实我倒是觉得并不一定说在北方地区冬天不适宜装修，而是说如果要是工人师傅的手艺很到位的话， 哎， 都不是问题。 对， 但就怕说，哎呀，手艺就差那么一点儿，这就是问题了。你看，刚子冲我频频点头。 对，我觉得他特别有发言权。 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周一到周五中午这个时间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按照惯例，我们在每周一的时候都是要回答听众朋友给我们发私信来提的一些问题，所以在此我们先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固定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维嘉，欢迎。 大家好，我是谭维嘉。 还有一位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欢迎。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当然了，在此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节目交流，或者说您有什么问题，希望我们能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您的这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法的话啊， 两种方式啊，一种是直接在这个新浪微博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的汉字加上数字876啊，住在876，哎，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博了。找到之后直接在直播帖下面提问或者发私信给我们也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是直接现在我们在直播哈，在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然后留言，我们也第一时间就能看到。 是的，包括我们在今天的一共要回答五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所以如果要是您想看到这些听众朋友他们发来的户型是什么样子的，您都可以依序比如说发数字一一直到五，您都可以看到户型，是吧？ 是的，没错。 哎，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五位朋友今天发来的户型都还不错。啊， 还可以， 反正其中特别有几个我觉得哇好方正的户型啊，看着我都觉得好喜欢。比如说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122.09平的，这多方正的房子，是吧博士？ 啊，是是是。 嗯，我哎呀这 怎么了， 这哎呀这怎么改，我觉得反正大格局可以不用变，是吧？ 对， 哎，也就是怎么分配的问题。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吧。 嗯，第一位听众朋友叫做陈建峰，他的问题是啊，家中的小公主5岁了啊，需要重新布置她的房间了。那户型图上的书房位置是她的房间，那么请问在装修时需要注意什么吗？书房宽2.4米，进深有3.8米，谢谢大家。 嗯，首先先让博士说一下这户型怎么样。 这户型其实还真不错啊，就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每一边。我现在唯一在考虑可能有小问题的是在考虑这个卫生间到底是不是西北角，因为它没有标出 N 的方向 啊，没有标东南西北啊， 其他的都很好，确实没什么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在座咱们几位都应该是有发言权的，对吧？ 嗯， 因为都家中有子嘛， 嗯， 所以，哎，你觉得要是把孩子的房间放在书房，而且这个书房相比其他的房间要相对小一点，你觉得合适吗？ 嗯，没什么不合适的吧，我觉得，反正就他一个人，然后个子也不大，要那么大空间也没别的干。嗯， 倒也是，不过比较好的是这些房间基本上都是有窗户的， 是 我倒觉得还比较好。来吧刚子，说说人家说要把书房这个进深大概3.8米的小房间要当成孩子的房间合适吗？ 可以，这个我觉得位置来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毕竟家里边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员在里边，这个三个卧室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个分配需求，这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儿其实要说一些重点，就是你看他是说了需要重新布置他的房间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其实之前应该是独立居住的，那只不过是把这个房间重新布置一下。 嗯， 那么之前就已经是独立居住了，这一点其实也是蛮关键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这时候第二次给他重新布置他独立房间的时候，就不用过多的考虑他和家人之间的这种照顾和关照之间可能会稍微的弱一点。 怎么讲？ 您比如说有些孩子半夜他有些时候会哭会闹，或者你会起床会照顾一下，看看他的被子是否没有 盖好， 对，没有盖好啊，等等，可能都会有。我们有些时候呢会在孩子房里边可能会安装一个摄像头，随时关注一下孩子的动态，这些可能都会有。但是你像已经5岁的孩子了，他有一段时间的独立居住的这种经历了，而且呢孩子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的话可能性就不是特别的大了。 嗯 啊，但是有几个事情要特殊考虑一下，就是第一呢，我们是想从这个色彩方面或者说从朝向方面去说一说关于儿童房的考虑啊，会有不同的要求。第一呢，就是看看南向还是北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理解为它可能就是一个北向的房子，而且呢又是一个女孩，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常规上的理解，可能女孩就是小公主的感觉， 嗯， 可能加些粉色，加些什么其他等等等等各种颜色，但是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北方的这种光线其实都不是太阳光直接照射进来的，那么它其实会有一些偏冷一点的这种色温在里边，所以说我们在去做的时候，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冷暖搭配出来之后不是很好看不是很舒服的感觉的情况下，第一给您提建议，就是家里边一定会有一个纱帘啊，这一定会有，那么纱帘呢不建议你选择纯白的颜色了， 就会显得更冷是吗？ 对，而且它进来之后它不会将室外的这种光线进行一下比如说给它变得稍微的暖一点点，可能这种功能就没有了，您可以适当的加上一点颜色， 就不建议用纯白色的这个纱帘，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您可以将这个房间里边的颜色是一个啊，第二还有是灯光的颜色，也可以考虑的相对来说更为舒适一点，更为温馨一点。而且呢，从这方面去，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灯光这方面已经说完了，其实还可以说一说色彩的事情。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更愿意就是大人怎么去培养孩子，或者说是栽培孩子，孩子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当然他自己骨子里边有他自己的一些性格特点，但是也是可以通过大人的这个方式和后天的进行一些纠正。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时候让他男孩更像男孩，女孩更像女孩一点，要不然的话就有些太中性了，反而觉得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您关注一下孩子的性格特点，他是否是就是性格取向比较，其实性格比较明显一些，没有太中性。那么如果这样的时候呢，就可以从他的这个色彩感觉配饰上，包括用的这种软硬度的感觉上来综合调整。这个呢也是孩子上在孩子房当中主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从安全的角度来说的话，也会有几个事情你要看一看，比如说自己的孩子有没有经常犯一些小脾气啊，那个他会不会跟你们一生气跑到房间里边去把门一锁，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对，我们把这些事要关注一下。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那个外边的钥匙，或者说可以不能够上锁的一些门等等，这些位置我们可能都要更多的关注一下。当然了，其他的一些安全可能就是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比如像那个插电源的问题啊，用户的问题啊，热水的问题啊等等一系列的，包括就像一些低矮的家具，比较容易倾倒的家具，这些可能都要特殊的关注一下。 刚子分析的很细致，就包括都分析到我觉得对孩子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些， 那你想啊，因为都是有经验的嘛，因为家里都是有孩子的， 是是， 所以孩子的喜好啊，然后孩子的性格呀，其实既然要给他安排一个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个闺房，对吧？ 对对对， 那当然就要想的很多了，尤其是一个女孩子，我相信在家里父亲对于自己的女儿来说都把她当成公主，所以希望小公主能够茁壮成长，同时她要健康，而且她要快乐，对吧？ 是，我刚开始看到这样的一个布局，其实也关注到这书房，因为它不是北边吗？我老担心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气它会冷，结果一看旁边是厨房，我就心想啊，如果说这家爱做饭的话，这房子应该不会冷。 那这孩子慢慢长大了，然后可能晚上偷摸的从自己房间到厨房拿吃的去。 对，这也很方便啊， 加个餐什么的。 是，我刚才这个博士一开始就说了这个卫生间啊，这卫生间，因为他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房间这个卫生间是不是正好在西北角，是在西北角的话是不太好呢，还是说在西北角你觉得不太方便还是什么？不是。 从古代建筑学的角度，西北角其实是一个房间中男主人甚至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拿故宫上来说，西北角其实是皇帝的养心殿，那个位置最好是放空或当书房会更好，但是也不排除它这个户型有可能楼是斜的，那就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好，来吧，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听众的问题。 第二位听众程程麻麻的问题，他说，各位好，这是设计师给我们的大致设计图，洗衣区域放在了南面的阳台上，请问这样布置有什么问题吗？另外我们家的户型怎么样，在装修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吗？谢谢。那大家如果对于我们现在问题二的这个户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数字二就可以看到了。 来吧，先让博士说户型怎么样。 这个户型还真不错，除了入门见厨房门之外，这个户型真都挺好，而且只可惜它不是南北向，是东西向的房子。 对， 我再跟刚子研究一下，你觉得这个厨房门的位置能往南改，这个墙能打吗？是承重吗？ 从图上看这个墙是不能动的，但是说实话，这个位置为什么会孤立的出来一个这样一个墙体，其实很奇怪。这个现在不是特别好说，我是有点担心图纸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不过 因为我的想法是，如果能把厨房门改在南面过来，这个卧室稍缩小一点，其实你看它还留出了半个门位，完全缩小个20公分，那进门见到的是玄关，把玄关墙好好的去做好，设置一个内明堂，这房子是很好的。 是的，是的， 就差这么点问题。 是的。 反正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户型还是不错的，就算它是东西朝向的，但是比如说每个房间都有窗户啊，包括卫生间也是有窗户，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它应该是一个把边的房子。 对对， 还不错，还不错。 那像它这卧室，两个卧室门对门，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吗？ 哦，这个在咱们所谓的空间心理学中，只要挂个帘子就可以，倒不是大问题。唯独还是进门跟厨房门这个问题，会让人心烦意乱一些，造型大一些。 是是，来吧，刚子。 哎， 他在阳台那儿放上洗衣机，不是问题吧？ 他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如果让我们来去理解的话，他可能问的不是说好用不好用，而是能不能放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知道，那么阳台是晾晒衣服的，能够把洗衣机放在晾晒衣服的这个地方，那一定是最方便的，使用的角度肯定没问题。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在问我们，就是有没有他的上下水有没有好解决的问题。我其实是担心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说通常情况下，这种建筑结构可能设计的不是洗衣机的下水。您看我们从图上去看啊，在这个客厅和阳台之间是有一个门的，那么这个门呢，也就是外边的阳台，在建筑设计当中很可能是一个半封闭式的阳台，也就是有可能没有窗户，即使有窗户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或者怎样。那这个位置的下水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雨水管，这个雨水管呢通常情况下它会排到我们市政的雨水收集管道里边去。我们这第一个啊，当然也有排向室外的时候太少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雨水管或者是排水管是不能够放洗衣机的，所以说您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下水管究竟往哪儿排向了废水。 这是要关注的，其他的也应该还好。 对，下水问题解决了，上水啊包括像位置啊，我觉得都不是什么问题。 好，来，那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看第三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 第三位听众叫做车头向西，他的问题是厨房卫生间能不能往北扩，把阳台也用上，还有我的户型有问题吗？11层楼的第三层，谢谢。阳台能不能往北扩啊？厨房卫生间能不能往北扩？ 咱们先让刚子说说这个可以吗？ 行，一定是没问题的。对，这个因为我们其实看起来啊，无论怎样再老的一个房子，这也算是一个两居室。而且呢，你像一个厨房1.几平米，一个卫生间1.几平米，这个有点不是很好用，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往北挪肯定是没问题的。但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这次装修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把窗户全部都给它换掉，而且呢能够就是厨房和卫生间一定是分开的，它一定会有一种分割的一个墙体。在做这个墙体分割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窗户之间要有一个大的立框，别到最后呢就是墙体分割，就是窗户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扣条来安装玻璃，这个玻璃呢是有自爆的可能性或者是坏的可能性。您别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建墙的时候正好是建在了这个玻璃的扣条位置，日后玻璃坏了您是没有办法更换的。 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您一定要特殊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更换窗户的时候，窗户厂家呀一定会和您给您出一个图纸，哪怕是手画的这种图纸都会有。我们呢要看一看在哪个位置开启窗户最合适，最不影响我们日后的使用。也就是说您先别考虑窗户怎样开启，您先把里边的布局先用好。对，把布局用好之后的情况下，你再看看哪个位置怎么开启，上开下开还是外推等等的各种形式，我们都可以考虑得很清楚了。而且呢给您特殊提个醒，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厨房啊，如果您要向外挪出去了之后呢，您家里边的吊柜空间会比较少，而且呢抽烟机不是特别的好放。您如果 对 如果您要是在放抽烟机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放置在我们外边这个阳台这一块了。那么这外边这个阳台呢，您一定要提前做好我们的预埋件，因为这个抽烟机一定要有地方挂，而且一定要特别稳固。抽油烟机本身它其实两边里边是一个就是 涡轮， 涡轮，对，它在转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震动，

对，您再去考虑的时候一定要先考虑好了这个立框究竟是在哪儿。我们当时仔细去做，我们也做过这种事儿、我们仔细去考虑了，就是挂完之后怎样是最美观的。对，就是我们看不到日后这种埋件预埋件是看不到的。然后呢，正好它和能够被抽烟机给挡住，而且呢，它和我们的窗框也有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说这一块是您着重要去考虑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就是您特殊关注一下，无论是怎样，这个地方的光线一定会比我们的墙体这个地方的光线要强一些。那么有时候可能就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哎，我究竟是多大的火苗？这火是不是还着着？ 对，因为它在阳台上嘛、它本身是有光的，你真是看不太出来、晚上行， 对，晚上行。所以说您在用的时候您要格外的小心一下，多留意一点，别到最后出现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危险。而且的话我们可以买这个灶，可以买的稍微好一点，比如说它在熄火状态下的话它一定不会有燃气泄漏的危险。比如说我们那个做锅的时候的溢了之后可以把火扑灭了，它会有自动打火或者是报警的这样功能，您可以把灶的功能做得更牛一点啊，这就没问题了。 哎，这个提醒特别有必要。 是。 然后再多说最后一句，那个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啊，其实是整个的这个算看餐厅也好，算客厅也好，这一整面墙上，您可以将这两个门做成一个大体门的这种感觉，就是将这两个空间做成一个整体考虑。从视觉效果上可能会好一点。 一个大体门是什么意思？就这门涵盖了厨房门和卫生间门是吗？ 就是将厨房和卫生间两个门之间要有联系，别让它孤立成为两个门，成为一个大的门也好，或者怎样也还好，就是从视觉效果上会更好看。 而且就这样的话，您的餐厅可能它的采光会稍微好一些。 是， 哎，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啊。 我刚其实就想说采光，因为我觉得这房子可能作为这个卧室 AA 采光应该很不错，但是其他房间吧，我就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因为你看客厅它那个门开在那儿，那儿肯定不能有光线进来，所以我就觉得这房间好像只有北面的两扇窗户采光好像是不是特别足，是这问题吗？ 这还要看究竟是几层，外边有没有遮挡，综合来去看。 对， 但无论怎样采光不会太好。 对，因为它毕竟十一层的房子，它在三层嘛，也不能说不好，我觉得就是稍微弱一点。 是， 但是我相信照着刚子刚才所建议那个方向，应该问题不会太大，是吧？来吧，博士，这户型怎么样？ 这个户型如果按刚子这么改造完之后啊，还真没太大问题。而且一开始咱们看的有点奇葩，像俄罗斯方块户型。 对， 是。 但是咱们基本可以确定，缺的那个角应该会是别人家， 一定是。 对，倒没有太大问题。我倒建议进门的左手边就南面这面墙去悬挂画，特别是圆形的，会感觉舒服很多，这房子就不错。 你知道为什么博士说就是这个户型特别像俄罗斯方块的那个户型吗？就是它显得缺角那个方一定是跟他们家户型 是有咬合的， 镜面反比的。 也就是说人家这边的餐厅和厨房可能就不是冲北了，人可能是冲南的。就大概是那么一个方向。 对，镜面反的一个户型。 是的。 对， 所以我就说今天总体的这五个户型我觉得都还不错。 是， 都还好。 来， 抓紧时间让我们看看第四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第四位听众叫做郭凌翔，他的问题是：我们家的户型好吗？有问题吗？明年想要重新装修，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这户型还真不错哦，我在看还有空中花园，到底它是几层的房子呢？ 听见了吧？不错吧？ 是 它唯独的一个小问题就是跟咱们刚才户型一样，似乎厨房是在西北方，但现在怎么也不能确定这个问题 是不是正的西北方。 对，是不是正西北。我倒是装修上有一点建议可以提出来一下，就是它一进门玄关背后这边它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洗手盆。这个洗手盆到时候切记上方不要装着镜子去正对卧室门，这个是我现在能给建议的。其他真没太大问题。 对，是的，因为咱们从生活的角度来说，这地安一个洗手盆其实挺好，因为这样的话它隔壁是卫生间，如果您仅仅是比如说从餐厅过来就为了洗个手，就不用非得到卫生间去。 对， 但是您要是从卧室出来，比如说晚上您要上厕所 啊， 比如说那儿有灯突然之间看你一下，尤其在晚上 受到惊吓， 真的吓一跳。 是。 嗯，这万一说是这当时晚上夏天睡，要是俩门都开着。 啊 就那更吓一跳了。 嗯，是。对。来吧， 的户型哦，刚才 嗯，其他的没什么问题吧？ 真没什么问题，不错。我就很关心它空中花园是几层。 嗯，其实我觉得空中花园它一定是他们家有一个大的平台，有一个平台，比如说在南向的一个平台，应该是相当于是一个大的露台。 对， 它不可能是一个复式的，应该不是。 有很多时候就是建筑结构做的时候，这个位置其实只是外观做的一个造型而已，然后呢封起来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属于增送面积。 哦， 有这样的建筑房子。 明白。反正户型我真的觉得很好。 但是你们是看不到它不好的地儿啊。 好，来，刚才 来 开始。 就是这个房子真的不好的地方在哪，就是在厨房。厨房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问题，但是里边是真难用。 怎么讲？ 就你看我们进门的右手边其实是一排橱柜，然后可以放下一个冰箱，但是整个的尺寸才1.7米，刨掉一个冰箱的话，我们即使按单门冰箱的话也要刨掉一个60多尺寸，还剩一个2米尺寸，对吧？那刨去2米尺寸之后，那么又要加灶台，又要加这个洗菜池，又要加这个切菜的地方，那尺寸太小了。 哦，就是显得这个厨房很局促， 特别特别小。而且呢，我们如果想给它做成 L 型的话也是难受，因为我们现在那还有一个通往厨房阳台的一个门，那么这一个地方的尺寸我们总不能够将门的尺寸进行一下遮挡，对吧？所以说这个位置想做 L 型的也只能做一小点点，也会不是特别的舒服。而我们说要不然用一用这个厨房里边这个厨房阳台里边这个尺寸吧，但是呢它比较瘦长，也不是特别好用。所以说这个房子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就在厨房这一块。 哦，那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嗨，这个真头疼，真的是头疼。您可以考虑一下，您考虑是什么？就是，您看一看厨房和卫生间之间的这个拐角这个地方的墙是不是承重墙？从现在的结构上看，应该不是。因为这个从这个图上来去看的话，应该不是。如果要不是的话，您可以适当的来一个斜角，然后能够满足我们进厨房阳台，就是从厨房里边进厨房阳台一个大尺寸，然后将我们的这个橱柜做成一个 L 型的，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大。别的用真的不是特别的好用。 好吧，来， 那 咱们就看看今天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听众五是听众远山翠明，他的问题是：各位老师好，这个户型好吗？新房总共9层，选哪层好呢？ 来，咱们先让博士来说说这个户型怎么样。 依然是不错的户型哦。 好像就是因为我看不太清楚，好像它底下标着是112.46平，是吧？ 112.46，没错， 1-A 嘛。 对，它这个应该是个一层的房子， 是的， 而且带了个院儿。 是的，是的，但是户型真的不错 啊，不错， 真的挺好。 这个他问的这个问题啊，户型咱们已经解答完，没问题。选几层，咱们在这个时候咱们老生重谈一下啊，因为很多听众都在问怎么选楼层。通常情况下，选楼层是要根据楼的位置而选。假如临街的，尽量就往高了选，而且尽量别挑边上的。如果是小区楼王的位置的情况下，又有很好的观景，我认为一层带院或是除顶层之外，抛一层肯定如果带院它有很大优势，但二层跟三层的情况下，假如是十几层的房子太低，景观并不好。但如果是只有8-9层，像这个房子是9层的房子，我觉得除了二层三层如果不觉得低以外，往上除顶层之外都能选择， 都还 景观会决定了它整个的明亮度。 其实真的，如果要是我选的话，如果要是您本身这个9层的这个楼位置还好的话，我真建议选一层吧。但是您别临街啊，您要是说 对， 哎呀，我 这 是一层，但是呢，我再往外可能5米，外就是我们院墙，然后就临街了。那一层可能稍差一点， 能不选二层，尽量不选二层。 对，我也是不建议选二层。 二层 三层以上光线明显就会好了。 但是 在中间， 二层有可能会是一个设备层。